各位朋友大家好，我连续讲了两集繁花啦，咁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呢？繁花就好红火啦，咁繁花古仔其实系讲紧1993年嘅上海，当时咧喺上海咧，最受即系生意人啊欢迎嘅地方就系黄鹤路嗰啲餐馆啊，因为嗰啲餐馆咧就系、是。To seen and to be seen， 即是你去见人啦，你去识人啦，或者你是俾人识啦，去俾人见啦，同埋好多交易啊，倾生意啊，就喺呢啲地方进行噶啦。咁似1993年，我喺繁花里边就谂起香港啦。咁香港呢场合系咩嚟嘅咧？咁香港当然都好多餐馆啦，好多人都。好出名嘅有福临门啦、新铜锣啦，潮州人就多数去嘉陵拿啦，上海人都中意去上海总会啦，或者系苏轼同乡会啦咁，佢哋都喺呢地方咧就食饭。但系你话主要去见人啦，或者做交易咧就未必，因为点解呢？即系当时香港有一个好独特嘅文化，这个叫波场文化。波即是 BALL 舞会波，而家都有，但少咗好多啦。当年由1980年代开始到1990年代啦，我哋差唔多系个礼拜咧都有波嘅。逢亲五六咧，啲人就讲啦，去 Region 个波啊，定去 Grand Hyatt 个波啦咁。因为呢啲舞会通常就喺 Grand Hyatt 啊，或者系丽晶啊，或者系 Shangri-La 举行嘅。咁呢啲地方咧就系大家咧，即系个个都中意去。点解咧？因为当时咧就系我哋冇咁多通讯嘅器具嘅。嗰阵时个时代都系中意实体见面嘅，冇 WhatsApp 嘅。大家咧就中意咧就系亦都冇社交网络。咁唯一咧可以沟通、可以倾偈嘅咧，就去呢啲地方，去识人，或者去倾偈，或者去了解究竟而家呢个社会发生啲咩事。咁啊，我記得當時咧，我好即係我開始宣言講者之後，我已經去好多波啦。嗰陣時咧就好多慈善團體啊、東華人濟啊、公益金啊，都差唔多成日都有波噶啦。咁好多品牌都有啦。另外咩劉英同學會、劉美同學會，亦都不時有呢啲波嘅。咁去到1987年，我就開始成立自己嘅公關公司，我就離開咗呢個製片行業啊。我就加入咗开咗自己嘅第一间公关公司。第日我先讲俾你听，大家点解会开公关公司啦。咁做公关之后咧，我就开始我系因为有一个第一个客，有个即系地产商，咁就开始做好多地产展览。咁但系我亦都发觉到咧，就系、是、咦做波咧系容易搵钱嘅。咁同埋当时咧就我有个好朋友。呢個好朋友而家都過咗身啦，佢叫盧文煙，就係而家中華總商會嘅主席盧文端嘅細佬。咁盧文煙就係我啲好朋友嚟嘅，我成日一齊咧玩啊、出海啊、鋤碟啊、打麻雀啊咁。咁佢咧就係聖誕節12月25日生日嘅。咁有一年又同我講啦，佢話冰啊，不如咧我今年又生日，我想開 party 啊，不如你幫我諗下點搞啦。哎呀，好煩啊，年年都搞。我想擺十零位啦咁，咁當時其實咧，我已經考慮緊咧，我要唔要去搞啲波咧？因為我發覺咧，其實咧做波咧，都係一件好可以即係揾到錢嘅生意嚟嘅。咁同埋我做公關咧，我就識好多品牌啦。咁如果我要攞禮物啊、攞獎品啊，咁都好容易啊咁。咁我又見到佢話：哇，佢要擺十幾位，咁我就問佢啦：喂，我咁啦喂。如果是我聖誕節我搞波的話咧，你會不會包十幾圍啊？你包十幾圍嘅話，我就搞波啦。咁你咪又可以慶祝你嘅生日咯，我又可以同人慶祝聖誕節咯，一起玩咯，又可以賺下錢啦咁。個好啊，我就你預我15圍啊咁。咁我就記得，既然我都有人喺度即係包底啦，咁我梗係搞啦咁。我第一次搞咧，其實咧我就留咗兩個老友啊，一個叫鄧子瑩，一個叫朱潔怡，兩個都係我啲講者嘅姊妹啦，咁於是我哋就開始咧就即係搞波啦，好好玩。我第一次搞波咧就喺麗晶， 點解我麗晶搞唔去 Grand Hyatt 咧？因為麗晶咧就可以咧去到51-52張台，而 Grand Hyatt 最多去到42-43張台啫。咁你當然咧，你明啦，越多台咧，你嘅利潤咪越多咯。咁咁同埋我哋搞咧有個好處就係咧，我哋即係你當然一個搞一個舞會咧，你又要獎品啦，你又要有節目噶啦。咁啲獎品咧，我哋揾曬啲各大品牌啦，全部都係捐獻啦，同埋啲人好中意，即係俾你做抽獎。咁另外，因為我哋幾個咧都係即係喺娛樂界都即係工作有年啦，咁咁我就覺得其實咧啲人嚟到聖誕 party 咧，佢都唔係想睇啲咩唱歌啊、跳舞嘅，佢主要係想與眾同樂，同啲屋企一齊玩。咁於是我不如玩遊戲，即係遊戲就係重點，唱歌啊嗰啲咧就係即係娛慶嘅啫。咁於是咧就當然係我自己做埋司儀啦。啊，咁啊就開始同啲人玩遊戲啦。嗰啲遊戲好簡單嘅啫，就即係我要每一張台都參與嘅。咁然後揾個代表上嚟咧，就鬥快著衫啊，或者鬥快周圍喺台下面揾嘢啊咁樣。咁結果咧就好受歡迎啊嗰個節目。咁啊，咁於是我就開始即係做呢啲舞會。咁咁後嚟咧做做下咧，就開始咧就即係有啲人都開始要做啦。咁咁咧就係、是。我另外一些好朋友就是周美鳳和司馬燕，他說喂你做啊我都想做啊，這我這樣啦公平一點啦，我記得大家就不要就做競爭對手，於是就一就你搞聖誕我搞新年，一就我搞新年你搞聖誕，於是就又連續連續幾年就是我專係負責就做聖誕的波，就阿鳳和司馬燕他們就負責搞新年，咁都好開心嘅。其實咧，呢啲舞會咧就係俾個機會你咧去識人。我順便同大家即係都唔係秘密啦，大家都好行，好多人都知噶啦。因為阿燕咧都成日都講嘅。同埋咧我見到留言區好多人都叫我有機會啊講下司馬燕。咁啊，我覺得可以嘅，因為咧佢都係一個好有趣、好得意嘅女士嚟嘅。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呢司马懿就在舞会上认识他的先生。我记得那年我觉得很清楚，因为我在场。因为那晚是在那个波里面突然间有同我即走埋跟我讲话，哎呀冰哥，哇那个男仔好靓仔又高成个混血儿咁样靓靓仔。咁我望下啦，哇觉得几好样喎，唔错唔错。你有興趣啊？哎呀，唔知啊咁啊，咁啊跟住冇件事啦。跟住咧，好似過幾日，另一個禮拜咧，我見到佢哋拍拖。嚇！我話你咁快搞掂啊？佢話係啊，我咪行埋去咯，自我介紹咯，咁我有份搞呢個波噶嘛，咁我就恭喜佢咯 ，Happy New Year 咯，咁啊佢又約我出街啦，咁我去咯咁。咁後嚟呢位男士咧就成為咗佢嘅夫婿啦。咁當然後嚟就。呢、这個夫婿都有好多故仔啦，咁啲後話唔好講啦。咁啊，但係即係話，原來你喺舞會裏邊咧，你可以識到人，甚至可以揾到對象喎。咁啊，呢個就係好有趣，好有趣嘅事啦。另外，點解其實我對波場咁熟？我可以講俾大家聽咧，其實波場等於你嗰個縮影咧，就係話，你可以識到人，同埋咧拉到關係咧。因为通常譬如在圣诞新年在这次的气氛里面有这么波人的个、感觉是很松懈的，很想快乐，很想欢笑。如果你去当时你认识人，甚至你无需事先，甚至你自己介绍自己，人家很多很容易接纳你的。以后见到再谈或者你再递个卡片，就很多东西就很即顺理成章。所以就、所以当时的波场呢是很多人会去，还有我为什么这么熟悉呢？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呢我想我是应该，如果我记得没错呢，我是香港呢写社交版的第一个人。因为我前开了一间公安公司之后，又搞了几个波之后呢，大约在我想真的92-93年，即是繁花的年代呢，有一天我就收到快报张正宝先生的电话。张正宝先生现在都过了身了，他就是萧芳芳的夫婿。张生说想上快报跟我聊聊天。 咁我上咗去，咁啊張生咧就話佢覺得咧而家咧香港咧嗰啲舞會咧同埋活動咧就多到不得了嘅，成行成市。佢話佢咧好想咧做一個版面，就專係報導呢啲消息。佢又覺得咧我好適合。第一，你又成日搞波啦，你又成日去啦，咁你不如話點都係啦，咁你不如咧就幫我影埋相報導埋啦咁。咁佢咧就其實佢提供咗好好嘅條件。咁於是佢就快報咧就變咗係我當時我公安公司咧就其中一個客户啦。咁我就負責咧星期一到星期五咧就負責就幫佢出一個版咧就係、是、社交版。咁當時咧香港係未有呢啲咁嘅版面嘅。咁同埋咧佢要求都唔高嘅，佢咧就係、是要我提供啲相啦，同埋咧就係、是少少大一二百字嘅報導呢件事啦咁。咁當時我記得咧，我仲將呢個社交版咧就外判，因為當時咧快報就派咗個攝記啊俾我嘅，佢叫阿通肥仔通。阿通啊，如果你睇到 YouTube 呢個條片咧，你都 WhatsApp 下我啦，我好掛住你啊！我成日都諗起嗰一兩年我哋一齊嚇中環香港嘅大小波場啊、大小活動啊咁。咁阿通啊，好好嘅，佢開頭唔熟，後嚟咧佢熟到咧就係、是，佢冰姐你唔使出去噶啦，我自己搞掂。因為其實佢主要就係影曬啲相，咁咧好多人咧都老實講都係熟朋友嚟嘅。如果有時我想講一兩樣嘢，我打電話俾佢得噶啦，唔使自己去嘅。咁當然我都盡量去啦。咁但係咧，因為我又好叻噶嘛，咁我有啲姊妹咧就好多時候都係總理夫人啊，或者係識食人都係去波噶啦。咁有時我就話我唔得閒去啊，不如你幫我睇留意一下啲咩特別嘢啊，你幫我寫幾個字啊咁。咁通常咧，佢哋做完咧，又或者有時我去完咧，我記得嗰陣時就係每晚嘅半夜啊，大約兩三點，我就知嗰啲相咧，阿通咧就交咗俾快報，就喺菲林機出咗啦。通常就兩點後就會出噶啦。咁我就半夜咧就喺屋企咧揸下車就上去就睇啲相。睇完相我就即刻寫嗰個 caption 即係啲相下面嗰啲標題，寫兩句得噶啦，咁然後交稿。咁其實咧就做呢件事，所以咧喺嗰段時間喺嗰兩年，我差唔多咧真係，即係你話香港有啲咩波咧，我都差唔多去暈。就算我冇，即係我梗係唔會即係由頭到尾即係都喺度啦咁，但係基本上所有發生緊嘅事啊，所有即系波场上面嗰啲名人啊，嗰啲波后啊、波王啊，即系我都见识晒。咁同埋咧喺波场里边咧，其实咧都系好多好有趣嘅得意嘅嘢嘅。我仲记得咧，当年咧嗰个波场文化咧，其实除咗好多即系品牌支持之外咧，其实好多朋友都支持嘅。咁啲人就成日都问啦：你哋哇搞波赚到钱？好容易叫人買台咩？其實真係好容易嘅。我記得咧，即係除咗當年，即係我講俾大家聽咧，我第一次搞波咧，就有人一買就即係盧文煙咧買十五張台。另外咧就係、是、其實就打幾個電話咧，當時有個人咧就羅兆輝啦，羅兆輝好疏爽嘅，大家都知道佢即係好多女朋友啦，但係咧你叫到佢咧係永不托手爭嘅，你就問聲佢，輝哥啊，我有波喎，你支唔支持啊？咁佢話：我唔會嚟噶啦。聖誕節我梗係陪我老婆啦。阿羅太好靚嘅。咁啊，但係你我幫你要兩張啦，我送俾人去啦咁。咁到時咧，佢就即係唔知是但啦，送俾啲客人好啊，邊個都好啦咁。咁另外咧，其實有個做建築嘅鄧家雄都係一定買。有蕭博士都係。但係另外除咗男人之外，你唔好以為女人唔支持喎。因為點解？因為波場文化就大家都好熱愛嘅，同埋聖誕節大家想去著。靓靓咁去玩啊！鲨鱼女啦，鲨鱼女系两姊妹啦，咁佢哋咧就好好中意，好热爱。咁你叫佢咧，一定会买台嘅。我哋波后啊，薛子伦啦咁。咁同埋啲人就话啦，喂，咁其实你买波台几多钱咧？咁嗱，其实好简单嘅啫。开头我哋唔识嘅，但后嚟咧，我哋就将佢分咗价钱。因为点解咧？老实讲，嚟得波。大家都咁高咁大，边个坐前边，边个坐后边，边个坐门口，你好难分噶嘛，你好难划噶嘛。咁唯一用啲咩方法呢？就用价钱啦。咁我哋嘅方法呢，就同即系演唱会咧卖门票一样嘅啫。 最前面那些呢就通常是5万元左右，有些貴一點就8万，看你即什麼場合啦。然後中間那個圈呢就大約是3万元左右，靠門口那些呢就全部呢就應該呢就通常都是2万元了。咁變咗大家冇得爭拗啦，即係價錢定咗啦。咁譬如5万元都賣曬，咁你想要我冇辦法㗎，因為係咁多位啫嘛。咁就用呢個價錢咧，就即係釐定咧，就係你點樣坐同埋坐邊度啦。呢集咧就講到呢度咧，好似即係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波場有啲咩得意嘅嘢咧？有啲咩有趣嘅趣事咧？咁我就留翻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OK， 好啦，呢度講到呢度，拜拜。